城市，只想看你样子。这一刻最重要的事，是属于你最小的事。世界纷纷扰扰，喧喧闹闹，什么是真实？ 想过。

手任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心与肺啊，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 是面浪迹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牺牲见证爱若是一碎冰，碰撞变成也要构成风景，堆砌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猜最近的未来时代。

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如果没有你，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。但只有如果，还是要爱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在哪里？又有什么可惜？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哦，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哦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 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我是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。